让孤独好吗？荒野上的狼，他为谁流浪？寂寞是种狼，往我心里钻，听见自己喊。看看天上，于是我剪下了月光，射向我老家的地方。夜黑的就像我一样，那颗心名字叫梦兰，让我把回忆晚餐吞下这许多年的酸，爱恨是掌心的沙漠，故事被点了水一老家。